第六集，海纳百川。第二天上午，仁义去洪武公安分局报道。这个分局离他们消防队不远，虽然不属于他的辖区，但平时也有些往来。他倒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里多了龚应贤那号人物。在分局，他见到了邀他协助调查的人宋北。宋北是个老警察了，现在是洪武分局刑侦支队三中队的队长，人看起来十分和气。 宋队长。 任队长你好，请坐。 两人握了握手，任毅坐了下来。他环视了一圈办公室，玻璃是半透明的，能看到外面往来的人。 麻烦任队长了，大热天的跑过来。 客气了，您是长辈，按理说我该跟您说叫我小人就行，但您也知道我的姓有点尴尬。 所以啊，我还是叫你任队长。 听我们参谋长说，那个跳楼案有反转。 对，本来我们要按自杀结案了，但最近又出现了新情况，可能跟一桩经济案有关，所以想请你协助调查一下，毕竟当时你更了解现场嘛。 嗯，印象深刻。我记得那是一个半夜，正是人进入深度睡眠的四点多，突然来了警情，几个刚蹦迪回来的青年发现小区一层洋房庭院的铁栅栏上串了一个人，血顺着下坡的步道一直流到了小区门口。消防车到的时候人还有气，我们把栅栏切割下来，救护车连人带栅栏一起送去了医院，但没撑到医院就咽气了，他们当时都以为是自杀。没想到过去两个月了，案情居然有了变化。 消防和警方的合作一直颇密切，因为很多事故消防是第一个赶到事故现场的，而为了抢救人或财产，常常会对现场做出无法避免的破坏，尤其是火灾。宋北听后把现场照片铺在仁义面前，帮助他回忆。 你的出警报告我看了，你回想一下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吗？ 啊，我看看。 仁义尽量凭着记忆把当时所见都还原了一遍。宋北认真地问了不少问题，两人在会议室里坐了两个多小时。突然宋北好奇地问， 任队长，你是看着熟人了吗？ 什么？ 我看你一有人经过就看窗外。 不好意思啊。 仁义尴尬极了，他扒了扒头发，顿时有点唾弃自己。为什么一想到可能碰上龚应贤，他就莫名的紧张？理亏的又不是他。宋北看了一下表， 哎呦，中午了，抱歉啊，耽误你这么长时间。走，我请你吃个饭。 不用了，这都是应该的。你也忙，我中队离得近，我回去吃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走吧，附近有个馆子不错，正好啊，我想听听你爸爸的故事，久闻大名啊。 那我就不客气了。 走走走。 两人走出会议室，经过办公区的时候，就见着人员都往外走，只有一个人逆着人流朝他们的方向走过来。 龚应贤。 仁义挑了挑眉，见龚应贤一如前两次所见，穿着板整挺阔的西装，迈着两条大长腿迎面走来。两人四目相接，龚应贤眸中的讶异一闪而过。宋北看见朝龚应贤点了点头。 小龚，吃饭啊？ 宋队长。 龚应贤也点点头，然后他瞥了仁义一眼，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来，介绍一下，这是凤凰消防中队年轻有为的队长仁义，来协助我们调查跳楼案。仁队长，这是我们去年刚来的高材生，麻省理工的化学博士龚应贤。 话到了这份上，宋北却迟迟不见两人握手， 反而互相瞪着对方。他疑惑道： 你们认识？ 不认识。认识。 两人异口同声地说，语速之快，好像生怕说慢了就输了一样。宋北摸了摸下巴： 宋队长，咱们走吧，我还真饿了。 哦，走吧。 等龚应贤走远了，宋北才笑道： 怎么样，是不是没想到我们分局有长得跟明星似的警察？他来那天，我们女同志差点疯了。 啊，是没想到。他是你手下？ 对呀，不得了的年轻人，哎，就是性格有点孤僻。 孤僻这个形容词也太客气了。 哎，宋队长，怎么大家都往外走，就他往里走啊？ 中午了，大家都去食堂吃饭，他，哎，他不跟我们一起吃饭的。 为什么？ 他呀，洁癖，只吃自己带来的东西。 这么不合群也能干刑警？ 海纳百川嘛。他脑子又好使，又能打，胆子又大，资源又多。哎呀，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 啊，该不会是冲着他捐的仪器吧？ 而且，他这么不合群，也是有原因的，能理解。 哦，什么原因啊？ 宋北笑笑，显然不打算多说，仁义也没有再问，毕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问多了显得可疑。吃完饭，仁义抽空回了趟家，陪他爸喝了个下午茶，才回到中队。一到中队，屈阳波就把他叫去了办公室。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两男一女。他一进屋，三个人都站了起来。两个男的倒没什么特别，唯一的一个姑娘，个子高挑，留着男生一样的短发，虽然生了一副好相貌，但并不见女性的柔美，反而显得英气十足。仁义还没开口，三人齐刷刷地行了军礼。 队长好。 队长好。 队长好。 仁义也回了礼，然后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屈阳波。 好，这是我为咱们中队招聘的候选消防员，当然还得你亲自面试一遍。 行，不过今天有点晚了，你们先回去，我再另行通知你们面试时间。 好的， 队长。 队 长 再见。 指导员再见。 再见。 三人走后，仁义瞪着屈阳波： 你想什么呢？女兵？ 女兵怎么了？那个文件规定不能招女兵啊。 仁义他们中队目前正面临消防改制，去年新入伍的将是最后一批现役武警，到了年底他们就要同时退役转为职业化，从公安消防部变成应急管理部，并统招专职消防员。他们招消防员自然是优先考虑曾在消防队服役过的，作为中队长他有最终的人事权。而屈阳波主要做文职和政治工作，负责前期的招聘。只是他怎么都没想到，屈阳波居然想招聘一个女消防员。 哎呀，咱们中队40多个老爷们儿，你觉得方便吗，亲爱的波波同志？ 你先冷静一下，亲爱的妍妍同志。你看，到了9月份，有好几个人要退伍，咱们半年时间才招来3个专职，人员远远不够啊。 人不够也不能乱来啊。 不是，怎么就乱来了？你对女兵有什么意见吗？ 我对女兵没有意见，但是你觉得这行适合她吗？她当兵的时候起码周围都是女的，她要是来了这里，我是为她着想，她知道这条路多难走吗？ 我看她想得挺清楚的。你都没面试，不好直接否定她吧？根据我的接触啊，她是一个合格的消防战士。 消防战士是要上前线的，前线不适合女人。 你这是歧视偏见。 你少拿这个压我啊，你去问问全国几个消防队有女兵，这是偏见的问题吗？这是工种的问题。 我们不是一般的中队，我们是特勤消防中队，应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哦，对了，她还是你的师妹呢，也是武警大学消防指挥专业毕业的。 这是仁义今天第二次听到海纳百川四个字了，但从屈阳波嘴里说出来，他嗅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阳波，你脑子应该比我清醒，你听听自己现在说的是人话吗？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屈阳波摘下了眼镜，慢腾腾地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了。 哎，等到改制完毕，宣传部会做一系列的工作，向全国人民展示应急管理部的新形象，一个英姿飒爽的女消防员，你知道能为我们中队吸引多少关注吗？ 哈，消息这么灵通，你爸告诉你的？ 算是吧。 屈阳波是高干子弟，好像从生下来就注定要走仕途，虽然他们是多年的朋友，屈阳波帮过他很多，但两人还是时常在不少事情上意见相左。 仁义，我知道你担心一个姑娘不适合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反正她在你的掌控下，你呢就把她当个吉祥物啊，有些现场不让她上就是了。她想当消防员，我们缺消防员，她还能为我们中队添光增彩，这不是皆大欢喜吗？ 仁义直视着屈阳波微微发光的镜片，却看不到他的眼睛。 嗯，我要是不同意呢？ 身为指导员，我总有一票吧。 两人虽然是平级，但根据原则，屈阳波的话比他更有分量，至少在上面是这样。尽管屈阳波从来没有拿这个压过仁义。 行吧，这样你决定了。 兄弟，我知道你不太高兴，但我都是为了我们好。啊，我不否认，我是想升职。谁不想升职呢？你不愿意搞政治，我得为我们着想。我希望啊，我们都能越走越高，只有中队好，我们才会更好。嗯？ 哎，行，听你的吧。反正每次最后都证明，你总是对的。 屈阳波摸了摸仁义的脑袋，笑了。 真乖。 别闹。 仁义打开他的爪子，刚想骂他，警铃响了。